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要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是一部大型交响合唱套曲《北京大合唱》。在以前我们的节目里呢，也曾经播出过这场音乐会的录音。那今天一起来聆听的这场音乐会，是由主持人孔杰做的现场导赏。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杰。今天晚上国家大剧院线上音乐会将为大家现场直播大型交响合唱套曲《北京大合唱》。 交响合唱作品《北京大合唱》历时2年创作，充分展现了古都龙脉中轴线上的建筑之美和人文风情。燕山脚下，拒马河畔，万里长城护卫着这座已经历了3066年风雨的六朝古都北京。北京城是世界古代城市建筑的经典代表，承载了人类文明的东方神韵，是马可波罗笔下世界最美的古都。它见证着历史的起起落落，人间的沧海桑田。3600街巷注定内九外七皇城四的格局，一条古老的中轴线平分了北京城的山河岁月。 在上半场节目当中，指挥家张毅将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以及艺术家梁宇峰、王海涛、赵宁，共同为大家带来《北京大合唱》这部作品的开篇序曲，还有前三个乐章《永定门》《天坛》和《天桥》，请各位一起来欣赏。 那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部交响合唱的序曲《北京》。北京大合唱这部作品是由作曲家孟维东和唐建平分别创作了上下部分，词的部分由著名的词作家邹静之创作。其中的孟维东创作的序曲《北京》，他是这样说： 开篇前奏啊，我说得有北京的气派，最有代表性的音乐形式是单弦牌子曲。单弦牌子曲呢是必要用这个八角鼓，这鼓原来我学过这个，但是呢北京还有一种鼓叫做单鼓，或者北京叫太平鼓，就那太平鼓是一面的，它一张皮，它不是没筒子，就反正怎么打都行，一张皮。我说得有这两件乐器，不是两个人，是好多合唱团员在上面吗，打起来跟着这前奏，当滴来当当当当当当来滴来当当当当当滴来，反正哎。 Thank you. 今天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北京中轴线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正阳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前门。您看我脚下，这个标志线上面写着距离永定门3100米，这儿呢写着距天安门是908米，中间还有这样一个圆盘，大家看到哈，上面有坐标点，还有周围朝着8个方向的放射线，它是正阳门经纬度的一个标志。而在正阳门南门外啊，还有一个类似的圆形图标，那是我们中国公路0公里的标识。平常我们说到北京有多少多少公里，这个距离的起始位置就在这里。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标志设在这儿呢？这就不得不说到我们北京的中轴线。早在我国明清北京城的布局中，贯穿城市南北的中轴线无疑是最精彩的部分。都城中最重要的建筑都是沿着这条轴线兴建的，正阳门就是这条中轴线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内城的正南门。京师朱门中，正阳门的规制也是最为隆重的，它比天安门城楼还要高9米。沿着正阳门往南有天坛、天桥和永定门，往北有天安门、故宫、景山、钟鼓楼等等，这些建筑串在一起就构成了北京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的。那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合唱的作品，就得有词有曲有调，对吧？非常遗憾的是，今天的邹静之老师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但是呢他也发来了一段视频分享他的创作心得，我们不妨先来听一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合唱的词作者邹静之。这个接到北京大合唱这个任务啊，我觉得比我写两部歌剧都难。我把它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历史集中在一天展示， 第一乐章就是早晨，接着就是祈年殿天坛，后来加入了西河大鼓啊、京剧的小声啊、重唱啊、合唱啊、叫卖的吆喝呀，加上特别雄阔的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大合唱和女华腔的二重唱。 交响合唱北京大合唱是以北京中轴线上的历史建筑以及周边的人文风情为内容的，由著名的剧作家邹静之、著名的作曲家孟卫东、唐建平历时两年联手创作。那关于邹静之，孟卫东这样介绍，他说他的词作里面充满了北京的味道。 这个邹老师啊，他也是老北京人啊，他老北京人，他对北京这些风土人情掌故啊，这些都我估计是熟得不得了。 嗯， 你像我写那一部分，就是前半部分这个几章，他那个词儿好多都是那个，我也不知道他哪儿找来的啊。刚才我还很冷不丁，就在这儿我看底下一个有一个那个画儿，那个大道是什么？当时我看这词儿，我还这字儿我还不会念呢，我连大豆 哦，后来我一查是大道，就是祈祷啊，大道行什么的，就是那种很那个 感觉，写的特别有历史的深度和厚度，是吧？ 对。 那么咱们先来说说这前三章哈，是孟老师的这个主要着力的部分。两位老师是地道的北京人吗？ 他是， 我不是 ，我是东北。 好，那我就来问问孟老师哈，小时候您住在哪块啊？ 西边门外。 嗯， 西边门外。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因为有关北京的音乐元素各种各样也是繁多哈，在您这儿呢需要做一个选择，去贴合这个作品哈，使这个邹老师写的这些词儿能够变成音乐的形象树立起来。 他这我跟您说呀， 嗯， 邹老师这词儿啊，透着那个老北京人那股劲儿，通俗啊又那个，就是再怎么穷我也不能把这身大褂脱了，就脱不下这身大褂，个炸着膀子的那种感觉。嗯，就是他，我觉得有时候音乐上也得找他那文本上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很牛气。 所以你看，不管是文字还是您最后呈现出来的音乐，其实是具有很强的画面感。 反正得找他那感觉那范儿。 嗯， 啊，就是老是那个脖子梗着那样啊。 大家起 子的声音出现在作品里，这也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合唱当中的特色。作曲家孟卫东也是声情并茂地展示着音乐， 就是既要有声，还有情，还有形象，所谓载歌载舞，还有那什么呢，就是清宫里的一些描述。你比如说他三声鞭子，他是写在文本里的，大鞭子甩起来，估计他也就是那么想。你说那舞台上他能甩大鞭子吗？他就写在文本里。我说那这大鞭子怎么甩啊？我甚至真想过找一个那找一个专门又不是抡练鞭子的人了。后来当然那就不大可能，你再抡着人在舞台上。 哦，原本您打算直接把他弄到舞台上去啊？ 他剧本他就那么写的。 哦， 这个交响乐绝对不行。好在交响乐队里啊还真有一种东西，就叫鞭子，是这么长，一尺多长吧，这么宽， 拍吧 一拍。后来我你要在那个乐器书上一查，这叫东西叫什么呢，翻成中文叫做乐鞭，也就等于说乐器的鞭子，它出来的声有点像这个鞭子。 那这个部分是用在哪个乐章里的呀？ 就是那个什么大道行啊，什么什么那个，就是数落那些好多那个跟绕口令似的， 啊、 就是仪仗， 嗯， 就是清的官员或者还是帝王出来那些仪仗。这个那个那个的什么什么， 对我们的观众他可以特意的来注意一下这个戏。 哎，这回转啊，啪啪。 耿斯汉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 我总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

到中间呢就是一个华彩的亮点，就是天安门广场，再往上就是钟鼓楼，就好像把中轴线竖起来的这样一个感觉。 对 啊，对吧，三个乐章，三个角，三个支点， 到他那儿就升华了，到我那、啊、我那部分进怀古进怀古 是的是的、啊， 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呢，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副主席，山东大学的特聘教授江波老师。欢迎江老师。江老师您好，今天晚上我们说了一晚上北京的这条中轴线，从您的角度来看呢，北京的这条中轴线它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北京中轴线是古都北京的规划轴线，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其间自南而北依次经过了正阳门、天安门、故宫和景山，也包括了两边的天坛、先隆坛，还有太庙和社稷坛，全长距离是7.8公里。它这个时代是从元代至正四年，也就是说公元1267年到1977年天安门建筑群的完成。 嗯， 那么期间延续了700年之久。这个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规划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古代礼仪传统的物质载体，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来看也是无与伦比，代表了东方神韵的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您是考古学家，所以呢我听您在说中轴线的时候就好像在读书一样哈。但是呢今天我们是用艺术的形式在呈现这条北京的中轴线。刚才在前半场的演出当中呢，我们已经听到了序曲和前三章，就是北京城南的刚才您提到的永定门啊、天桥、天坛。听了刚才前半场的演出之后，您什么样的心情啊，什么感受啊？ 很激动，很多的感受。 嗯， 让我想起了我们建筑史专家梁思成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北京城的建筑由于它的空间高低，这个颜色的搭配，让它赋予了一种韵律和节奏之美。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天坛、像故宫、像正阳门，距离错落高低不一样，颜色搭配也富有层次感，所以它真的是一首音乐的作品，建筑艺术与音乐艺术融为一体。 嗯，刚才您提到了梁思成，我记得他曾经关于北京市的这条中轴线啊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北京的这种壮美的秩序，因为这条中轴而建立起来的。而且这个中轴的中字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又有特别的地位哈，我们中国就带中字，我们儒家的学说中庸之道又带中字，您怎么理解这个中字啊？您觉得为什么它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这个中字那么重要？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边，择中而居是帝王的一种体现，那么所以北京中轴线的规划一直是以最终的那个点作为它的规划的原点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北京中轴线全国公路的起点也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正阳门， 没错。 所以北京城的规划是天地之中，也是中国之中，它是非常不一样的。 耳边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由唐建平创作的第四乐章天安门广场。 下半场音乐会呢是北京大合唱的第四乐章、第五乐，还有尾声部分，这是由作曲家唐建平来创作的。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天安门广场这个乐章，用音乐来表现天安门广场，其实真的是挺难的。 确实，我觉得上半部分嘛，孟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铺垫，因为他老北京的风韵，这个定位已经有了，否则北京大合唱这个根基就不牢。恰恰在他在这方面他真是很了不起，那么复杂的东西他都弄得井井有条。但是到我这部分 我也觉得一下子有点晕，就是周老师他写天安门广场序曲，他的名字叫做风云际会，这个很大气，我觉得这个对我是有难度，就是风云际会这个天安门广场历史风云大家不用说谁都知道，我觉得我写哪一点我有点难度，我为了这个我确实下了功夫了。后来就是在2019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我突然来了个灵感，我这个早上醒得很早，本来睡得很晚，我就想哎呀天安门广场升旗能不能赶上，我一看还有40分钟，马上穿衣服开车就跑到在那个胡同里把车停了就往这儿跑，慢慢这个天色渐明，这个那边就慢慢的红起来了，这个时候升起了旗，这个时候天已经那个阳光唰，那天还真晴，就洒下来了。我就想，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风云际会对我的感受，我感受到了天安门的这个作为它的第一缕阳光，是2019年第一缕阳光，所以我就把它强化了，把它融在那个里头。所以这样呢，我就写了一个曙光浮躁，完全是因为看的那。大年初一看的那个 事实上呢，我在听这个作品的时候，确实听到了两层，一层就是以天安门为代表的历史的纵深， 嗯， 还有就是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代表的，就是和我们的新中国相关的这一段历史风云际会，历史和现实在对话 啊。 我的感觉，慢慢的跟孟老师的前三章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果说您那个前三章更多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表现手法的话，我觉得从这儿开始就更浪漫，更空灵哈。 其实关于上半场下半场有很多人在问，我就这么说，就像旧中国跟新中国一样当然这不是说那个是旧中国， 是说这个作品一样，它一个过去生活风情风俗完了到这个，它是转向了一个当代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和更多的思考状态，音乐肯定要随之变化，到英雄纪念碑又难住了，因为周老师他有很多特别奇妙的想象，他说这个要用女声开始，这个他倒讲的特别设计特别仔细，我想用女声我怎么写，他还给我发过很多这个纪念碑别人怎么写的，这个确实是很难写，因为是纪念碑的歌词，就那么三个层次的词， 三年以来， 三十年， 由此上溯到它不是歌词， 对， 但这个文字写的太好了，那是要谱成曲， 对， 不大容易。 那就说这个部分的话，除了唱以外，除了声乐、器乐以外，还用到了朗诵， 对， 是吧？这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怎么能够让它天衣无缝地柔合在一起？ 我用长笛啊，那个吹着那个就像雨花洒落的感觉，完了那个轻轻的喇叭声音的感觉，都在呜咽，就是你的心灵对逝者的一种追忆。到最后那个到最高潮，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当那个朗诵者他喊出来的时候，合唱完全在高音区突然间突发出来，好了，这个就是能够想象的，它是由一个心情、心灵的一种凝重、一种情感上的一种痛，转化成了精神的昂扬、奋进。等它达到一定的力量的时候，就把那个朗诵推出来了。最后只有三声巨大的鼓响，敲击你的心灵，就是这样。 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也是一个城市核心软实力的重要标杆。艺术家们以当代北京人的新视野、新格局，以音乐为笔，描绘出北京这座古城的独特韵味。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交响合唱作品《北京大合唱》，感谢您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 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祝您周末愉快，下期节目这里再见。